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 1073，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4月21号星期六，农历的3月初6。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的第一部分，我们将为您带来多面的北京城系列节目。说到元代，你会想到什么？是忽必烈的开疆拓土，是郭守敬的巧妙治水，还是赵孟頫的书画绝伦，还是关汉卿的窦娥冤的悲切？其实这些都与元大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元大都是今天的北京地区第一次成为全国范围的都城，它的繁华景象被马可波罗传向了世界，但它的发展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元代的北京地区也有城市病吗？元代的人们拿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对今天的北京又有什么启示？城市文化范儿，多面的北京城系列节目第三集，为您讲述元代京畿地理。 声名远播的他，千年前叫做蓟城、幽州。 缺水的它曾是一座因水而建、因水而生的古都。 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它，也曾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换个视角看北京。 北京出版集团重磅推出《北京城市史》，横向解析北京城， 与历史重逢，和变迁同行。 8位学者为您讲述多面的北京城。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多面的北京城系列节目的第三集，今天要为您讲述元代的京畿地理。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北京城市史系列图书元代京畿地理一卷的作者丁超。丁教授您好。 大家好， 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节目一开始您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元代京畿地理哈，这个京畿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书的书名《元代京畿地理》，6个字，实际上是3个词。这3个词当然对地理大家就是耳熟能详，不需要过多的介绍，从初中到高中都在学。元代呢，大家可能也很容易理解，但是现在需要说明一点的就是，社会上有一种流传比较广泛的错误，老是以为元代中国的疆域非常的辽阔。之所以产生这个误解的原因，就是把元代和蒙古帝国、草原帝国、蒙古大汗国混淆了。我们所说的元代呢，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环，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当然这里最费解的就是京畿这个词。京畿这个词如果用今天的话说的话，就是首都圈。但是我们又用首都圈这个词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首都圈这个概念最早是从日本学者提出来的。所以京畿这个词呢，是中国的土产的一个土生土长的词。我觉着比较典雅，而且呢，京畿这个词既活在历史中，也活在现实中。你像在唐代，我们曾经设过一个京畿道。 对。 而在今天呢，你像韩国还有一级政区叫京畿道。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近邻河北省，

近日，82岁高龄的艺术家王炳富个展《画中国故事》于北京画院美术馆拉开帷幕。本次展览耳目一新地使用了敦煌壁画延展回环的形式，呈现水墨叙事性的作品，使王炳富先生的绘画如同抄手游廊一般在流动间得以阅读。那些决定性瞬间的历史场景如同电影胶片一般一幕幕闪现。王炳富先生从1956年考入中央美院国画系，师从叶浅鱼、蒋兆和、李苦禅、李可染等著名画家，山水、花鸟、人物、书法、创作无一不精。本次展览以叙事性的人物画为主，呈现了自80年代以来三组最重要的人物画创作系列。司徒乔、司徒杰捐赠作品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进行中。本次展览共计展出司徒乔和司徒杰的80件精品力作，其中通过51件馆藏艺术珍品，以国声记行、东方曙光两个单元，呈现出艺术家司徒乔笔下20世纪上半叶苦难的旧中国和曙光出现的新社会。通过29件雕塑作品，以立碑立传和荣冠东西两个单元，反映出司徒杰独特的雕塑创作经历，展现其秉持的结合中西以民族为本的现代民族雕塑发展理念，呈现独具匠心的个性化探索和实践。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亚马逊 CEO 杰夫·贝索斯旗下的太空公司蓝色起源计划于今年推出太空游服务。可以肯定的是，蓝色起源即将提供的太空旅游服务面向的是普通消费者，而不是宇航员等特殊群体。去年12月，贝索斯曾公布了一段模拟太空旅游的相关测试视频。飞行器具有宽阔的视野，在旅行期间当零重力时，游客可以离开座位体验。蓝色起源的太空游服务可以一次携带6名乘客，并能让他们在卡门线以外体验到失重状态。由于太空游总耗时约为41分钟，包含登机和着陆，因此出现乘客呕吐的几率较低。虽然蓝色起源并未公布太空游的价格，但有媒体预计每人每次预计为10万美元至20万美元。有消息称，百度与美团已经达成相关合作，将无人驾驶技术应用到送餐环节，并计划在雄安率先试点。根据工作人员解释，无人驾驶送餐在实际操作中不会像传统的取单接单的方式点对点送餐，而是更偏向批量送餐，可能不如点对点送餐更快，但是在安全性、人员分配和成本方面都可能进一步提升。落地场景方面更偏向封闭性和限制性厂区。输血很多时候是挽救生命的一种方式，而且不仅限于人类。日本中央大学和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日前宣布，已经研制出能为手术中的猫进行输血的人造血液。研究人员称，今后的目标是在确认安全性的基础上，将这种人造血液实用化。据介绍，这项研究利用了在国际空间站中取得的研究成果，在国际空间站日本实验舱希望号中，将猫血中含有的蛋白质血清白蛋白结晶化，制作出了能使用于人造血液的成分。据悉，该成分能以粉末状态保存，因此不存在血型差异，所以也不会产生排异反应。除了可供猫使用的人造血液，研究团队还在进行犬用人造血液的研发，希望这么神奇的技术也早日能为人类输血带来帮助。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本市2018年大学生征兵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去年，本市通过军地共同努力，入伍大学生比例首破80%。今年将继续以征集大学生为主体，优先批准学历高的青年和应届毕业生入伍。目前，普通应征男青年可通过全国征兵网或首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应征报名和政策咨询。年满18周岁的男性公民应在6月30号前登录全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年满17周岁、未满18周岁的男性高中、含中专、职高、技校毕业生，本人自愿的也可以参加兵役登记。北京地铁今年5月将全线支持扫二维码乘车，一年内全国将有100个城市实现手机刷二维码乘公交。公交地铁场景中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网络稳定性差，但对支付的速度要求高。